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四部《昆仑神功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讲到，我呃明叔搣甩咗眼上嘅胶带，我见佢冇咩事发生，亦就跟住扯甩咗胶带。一时间眼睛睇周围嘅嘢仲有啲朦胧，听见明叔突然唔再怨我，转而惊叫住讲： 啊，唔啱噃，杨小姐唔系话脚步声系咩星动石里头发出嚟嘅咩？咁我哋身后嘅系咩嚟噶？ 我对眼仲未睇得好清，只系觉得四周围有淡淡嘅白色荧光，用力擘大眼向后边睇过去，只见几米开外依稀睇到有个黑妈妈嘅影。明叔说一声，转到我身后边讲： 啊，胡老弟啊，你有冇睇见啊？呢啲究竟系咩嘢嚟噶？好似就系佢响度一直跟住我哋噃，一定系不怀好意噶啦，你话系唔系啦？ 我对明叔一摆手，示佢唔好再讲嘢，跟住揞出枪，对准后边嗰团黑色嘅影。唔远处嗰团黑影响我眼中亦逐渐清晰咗起身，好似系一只黑色嘅手啊！比肥仔个头仲要大两倍，我感觉到揸枪只手开始不停咁发抖。自从进入隧道以嚟，六神无主，唔知为咩，心里头始终都系好虚嘅。呢个时候，杨处理同肥仔亦分别扯甩咗贴响眼上面嘅胶带，白色通道中唔需要光源都可以睇得清附近嘅事物。但是在这种暗淡的荧光环境之中，眼中所看到的东西亦颇为朦胧。只见距离我们十步开外是一个隧道湖，坡道倾斜得比较明显。隧道在这里好像被什么力量拧了一下，形成了一个八字形。就在八字形中间比较靠近顶上面的部分，白色的墙壁上面好明显咁呈现出一只巨大嘅黑手。不过呢只手嘅形状并唔系十分清晰，我唔敢贸然咁过去，只系企喺原地摸出狼眼手电筒，用强光照过去。电筒嘅光速照响黑手之上，原嚟呢只手并非系喺隧道中，而系贴响墙面之内，同我哋隔住一埲墙。白色隧道只有一层好薄好晶莹但是又好坚固的外壳，至少顶端是这样的。在通体洁白光润的墙体上，这只黑手的阴影十分碍眼，目力所及之处全部都是白色的，唯独是这只手掌黑麻麻一团。但是这段隧道非常曲折，看不到还有没有其他东西。唔通隧道中时有时无、忽快忽慢嘅脚步声，就系呢只手发出嚟嘅？不过人手冇可能有咁巨大嘅，唔通系咩野兽嘅脚掌？我记得从隧道一路经过嘅途中，会时不时感觉到头顶有凉风灌落嚟，但系每隔一段，顶上边就会有个缺口。再联想到地下蘑菇森林里头大群的地观音，这个祭坛附近肯定有某种猛兽寸步不离地守护着禁地，注视着每一个进入隧道的人。石门浮雕上面所指的闭目通过是被祭司的指示，而被无底鬼洞所诅咒的人在这里是不会将你当成人看待的，只不过是一群牛羊猪狗一样的蛇骨牺牲品。明叔在后边压低喉咙细声问我点算，我对他讲了：唉，仲系咪搵啲咁嘅几嘢搞啦，呢隻嘢只系跟住我哋，可能跑返转头佢就唔会有咩动静㗎啦。我讲嘅只系可能， 唔信啊，你过去试下佢，睇下佢有咩反应啊。杨柱嚟睇见隧道转弯处嘅外侧贴住一只喐都唔喐嘅黑色大手，自然亦觉得惊奇。我将情况简单咁对大家一讲，好彩我哋判断对咗高低方向，否则一旦走咗回头路，怕系要横尸喺隧道里头啦。依度冇第啲选择，唔理后边有乜嘢，只能够接住向前行啦。于是众人怀住忐忑嘅心情，转身向前。尽头嘅石壁已经响前边，但系啱啱一抬脚，就听见整条隧道里边隆咁一声巨响，就好似闷雷咁。我心里头亦随之一震，急忙回头去睇，只见后方嘅隧道顶上又多咗一只黑色大手。我哋一停住，佢就唔再有动静。但系显然响我哋啱先前行嘅一瞬间，佢亦跟住迈咗一步。隧道非常混音，声音格外咁震撼人心。激雷山可能就系由此而得名啦。依家擘大咗眼，反而觉得更为恐慌。眼上边贴住胶带嘅时候，至少仲可以自己安慰自己，嗰啲都系石头发出嚟嘅声音。但系依家明知道后边实实在在咁跟住隻嘢，但系仲要故意熟视无睹，实在系有啲勉为其难。肥仔讲啦：， 有难啊！我哋依家就好似俾人压去刑场就义咁，后边跟住个刽子手啊！ 我话肥仔啦，你呢个比喻呢就真係唔係好恰当啊。你咁咪即係就自己有去冇回。你应该咁讲，我哋似係去江州法场嘅宋江大钟，唔使几耐呢就会有人嚟劫法场㗎啦。呢个时候众人嘅心情都十分压抑，虽然我同肥仔嘴上面装作不在乎啊，但係心里头都明白呢条路真係有去冇回啦。事到临头反而心平气和，隧道确实已经到了尽头，四周围墙上都是一只只擘大眼的符号。这里所有的结晶石都以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扭曲起身，虽然天然造化可以讲是鬼斧神工千姿百态，但是这里的地形仍然是太特别了。一大块麻花形状的花白岩石从地面突兀地冒出来一米几高，冇办法形容它是什么形状，似是方又似是圆，有些地方又似是复杂的几何图形。石体彻底地扭曲了，而且不是往一个方向，有些部分是顺时针，有些部分是逆时针，所以摸起身似是麻花。外边有些又黑又碎的腐烂木碎，可能以前是有个木制结构围绕住这块怪石可以爬上去上边。我攀住顶端向里头一睇，呢度原来是个斜井的井口，深处白茫茫的一片，睇唔到底。井口里头有啲石级，但都就快磨成咗一条斜坡了。以前都唔知有几多奴隶俘虏被当作祭品从呢度驱赶落去。大家一商量，走啦，里面就算是十八层地狱都要落去㗎啦。呢一劫是无论如何都冇办法走得甩㗎啦。于是肥仔将登山头盔同身上剩低嘅装备速一速，仍然是由佢打头阵。我睇住佢爬上去嘅姿势咁扭拧，想提醒下佢。点知仲未嚟得切提醒佢，佢就已经大头朝下斜住落咗落去啦。然后是明叔同杨雪莉、阿香他们陆续跟住落去。白色隧道里头就只是剩下我一个人。心里头立即觉得空荡荡、孤零零咁。于是即刻再次爬上井口。在落去之前，我抬头看了一眼隧道深处那只黑色的手印。猛然间发现不知什么时候，两手之间出现了一张面的阴影，鼻和嘴的轮廓都看得出来，但是这张面只有下半部分， 唯独系冇咗眼睛同额头。黑色嘅面孔响结晶石中竟然越嚟越清晰，好似佢根本就系响隧道中嘅石头里面咁。面孔嘅上部亦逐渐浮现，就响快睇清楚佢眼睛嘅时候，我只脚响石级上面一滑，一下冇企稳，趴响斜坡上就滑咗入底部啦。 一个为咗生计终日奔波嘅报社小编辑，一个系唔做嘢而四处旅行嘅怪人，胆识过人嘅佢哋穿行于古老嘅乡村同埋喧闹嘅都市之间，编织住好似预言一样嘅精妙嘅诡异世界。Show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异闻录》，每晚一个离奇故事，就等我哋一起去领略一件件寒入骨髓同埋暖人心窝嘅异事奇闻。 井下嘅呢条通道好宽敞，倒喇叭状，口窄底大，好似系一个极粗嘅地下天然蒸洞，整体系圆弧形，斜度大约有45度。开始嘅地方有一啲微微凸起嘅台阶，下斜面有无数人工开凿嘅简易石槽，用嚟踩踏，又浅又滑，加之磨损得好紧要，大部分都已经磨到平晒，一旦滑落去就等于坐滑梯，唔到尽头都好难停得住。我头上脚下咁向地面顺势下滑，洞里头啲水晶石比镜面仲要光滑，四面八方全部都系我自己嘅影，加上下滑嘅速度好快，眼都花晒。我担心如果下方有比较突出嘅石级，会将胸前嘅肋骨挫断，将背后嘅背囊垫向底下。遇到过于光滑嘅地方，就用登山镐减速，亦唔知滑落咗几深啦。水晶斜坡终于平缓落嚟，我正话从洞口里头滑出嚟，就发现只有阿香同杨雪莉响洞口，肥仔同明叔都唔见咗。前边几米远，地形转折系向下嘅直角，我心里头一沉，肥仔同明叔唔系跌咗落悬崖啩？我唔顾得身上撞到酸痛，啱啱一起身，睇下杨雪莉嘅面色先。希望想从他的目光里头得到两个人安然无恙的消息。但是杨雪莉面色好忧虑，对我摇了摇头。他在肥仔和明叔之后落来的，由于惯性的作用亦差点跌了落下面。好彩是手急眼快，用登山镐挂住附近的一大块云帽，这才没直接跌落去。然后他又拦住了跟住落来的阿香。我更加担心了，连忙到地层的断面去看，只见我们身处之地是一个大到得人惊的水晶矿洞，高有几十米的穹炉顶上面不时渗些水滴落来，湖水就好像悬向我们头顶咁。水晶石纵横交错，头顶上是一重重向下笃落来的晶体，人向下边一喐，上面就有无数影子在那晃来晃去，就好似进入咗道圆嘅镜子迷宫一样。我哋企喺一个入口嘅平台上，脚下都系白茫茫嘅云气，呢啲似白雾又似水晶嘅云气，系造山运动导致结晶体异化而产生嘅石烟，比晶尘密度要低，无臭无味，凝而不散，而且都保持住恒久嘅高度，将洞穴从中间一分为二，截为两层。下边就如同是一个白云聚成的湖泊，由于看不见下面的情况，被石烟一遮，使得这个洞窟显得又扁又阔，不过就不觉得点压抑。这片云海中浮现出一座黄玉般的山体，入口处的平台 同玉山嘅顶端有一条石径凌空相连。呢个系一个半化石半植物嘅粗藤，被修成咗一段通行用嘅天桥。我踩咗踩，仲好坚固。企喺上面向下睇，云生竹底，根本冇办法见到下面嘅地形。系深渊，系水潭，或者好似头顶咁，都系密集嘅结晶体咧。呢啲就唔清楚啦。肥仔同明叔肯定系冇停住，跌咗落去下边。我问阿香睇唔睇到下边，阿香隻眼由于之前俾胶带黐住，对眼俾泪水淹到肿晒，睇人都模糊，更加咪话睇第啲嘢啦。依家都指唔上佢啦。我同杨雪莉向下嗌咗几声，都冇回应，更加忧虑啦。我正想从呢度落去揾人，忽然听见云层底下传嚟肥仔嘅嗌声： 哎呀，胡司令啊！快啲抌条绳落嚟接我啦，妖喇嘛蹬到个屁股都开花啦！睇， 我一听见肥仔把声，顿时就安落晒啦。从声音上可以判断下面冇几深，我哋离肥仔头顶唔远。我就对肥仔讲啦：我哋冇绳啊，搓树皮又嚟唔切，你睇下下面有冇地方可以爬上嚟啦。啊，系啦，明叔佢点啊？系咪都喺下边啦？只听见肥仔响浓重嘅石烟下边嗌啦： 哎呀，嗰隻老嘢个头盔跌咗啊，撞亲啊，都唔知死咗未啊！呢个地方啊，就中间有层云气，下边呢个鬼地方啊，全部都系镜一样嘅石头啊！我喐下啫，四面八方都凹凹痒痒啊！我依家连东南西北都分唔清啊，一喐就撞墙。更加咪话搵地方爬出去啦！啊喂，我话你快啲搵条绳啦！明叔跌落嚟嘅时候啊，将呢个地方啊砸到冧晒啊！再迟啲啊，我就要跌落湖喂鱼噶啦！ 我一听明叔个脑撞亲，而且下面仲有坍塌嘅危险，知道情况不妙啦。但系登山绳都喺途中唔见晒，边有绳啫？杨雪莉突然想到可以用身上携带装备的承重带和武装带，每个人身上都有的，可以拆开来绑在一起，而且足够结实，于是就立刻动手了。将承重带扔下去之后，叫肥仔将他和明叔所有的绳都绑在一起，先将肥仔的背包和步枪吊上来，随后将明叔捆住吊上来。明叔满面都是血，我伸手一摸，唔似血嘅，不由得暗自叫苦啦！啊，弊啦弊啦，明叔呢趟冇啦，老张都流埋出嚟啦！阿香一听佢启爷老张都流埋出嚟，鼻一酸又喊起身啦。杨雪莉又讲啦： 你咪乱讲啦，呢啲咪系血咯，血红素开始发生变化啫嘛，佢仲有心跳，可能只系撞晕咗啫。同佢包扎一下再讲啦。 我一边同明叔包扎，一边劝阿香讲啦：你唔好喊啦，流啲血啫，死唔到人嘅，最多系脑震荡，系轻微脑震荡。肥仔响底下边等到唔耐烦啦： 阿喂，我话你哋仲使唔使理我噶？同明叔哭丧啊，都拉咗我上去先啦。 我咁先谂翻起身。肥仔同明叔唔同啊，肥仔几位死重啊，想将佢吊上嚟啊，真系几唔容易嘅。于是抌条承重带落去讲啦： 我啊扯你唔喐嘅，大家一齐出力啦，你多啲发挥主观能动性先得啊吓。 肥仔向下边扯住条绳就嗌啦： 哎呀，我虽然全身都系嗰啲咩主观能动性啊，但系我又唔系喷气式飞机。冇可能直接弹上去㗎。 我将承重带扯向咗天桥边上边嘅石壁，肥仔有咗方向嘅指引，忽高忽低咁向底下边摸爬，趴住石壁上凹陷凸起嘅位置，加上我同杨雪莉向上边用力咁掹住佢，总算係爬咗上嚟啦。佢搭得唔轻啊，虽然呢係带住护膝护踭，尾龙骨都蹬亲，好痛啊。 半日都唞唔过嚟，明叔嘅血亦都止住咗。我摸咗摸佢嘅脉搏，仲算平稳。但系如果唔尽快到祭坛里头去解除诅咒，恐怕佢第一个就要归西先啦。所谓兔死狐悲，我亦唔可以就咁掉低佢唔理。于是众人稍微唞咗啖气，由肥仔孭住明叔，踩住悬响云上嘅天桥，行上咗淡黄色嘅石峰。呢度嘅地形系个好工整嘅半圆形，顶上系一线奇云飘摇不定，俾人一种山在虚无缥缈间嘅神秘感。头顶嘅晶体里头，不时有鬼火咁嘅亮光响度闪烁，分明分暗，有成几百盏咁多，望上去好似星河咁。淡黄色嘅山上，颜色略深嘅地方，隐隐似系一副苍老嘅面孔，但唔可能系人为修嘅。响近处亦睇唔出石峰系咩地质结构，好似玉又似系化石。偶然仲可以听到深处流水嘅清脆响声。寻龙诀中形容祖龙顶下有龙丹嘅记载，睇嚟并非虚言啊！呢座地下嘅奇峰，可能就系风水术士眼中嗰枚生气凝聚嘅龙丹啦。我不时回头睇下身后边嘅情况，白色隧道中嘅手印冇跟过嚟，但系来路算系彻底咁被切断咗啦。依家唔顾得翻去嘅时候，点样对付佢啦？响白色隧道中所见到嘅最后一幕，我冇对大家讲，费事佢哋担心啦。天桥嘅尽头直达山腹，内部嘅空间唔大，地下有两个水池，壁上都刻住狰狞嘅恶鬼，两侧分裂住几十尊苍劲古旧嘅白色石人像，比常人身体略高，每个人都捧住一只大碗一样嘅石钟。我记起人皮壁画描绘嘅仪式里头，画出人嘅眼球，就装响咁样嘅器具里头。于是往石钟里头睇咗睇，但系咩都冇。呢个时候，肥仔将明叔放喺地下休息。明叔醒咗过嚟，但系神志有啲唔清，糊里糊涂咁问咩都唔讲，就系识拧头，连佢自己契女都唔认得。祭坛中仲有几处略小嘅洞窟，宗教嘅色彩极重。我将献王嘅人头，亦即系嗰枚凤凰胆攞出嚟，问杨雪莉揾到使用嘅方法未？夜长梦多啊，最好尽快将呢件事了结咗佢。杨雪莉正喺度凝视前方，嗰度四周都系古怪离奇嘅雕刻，地面上有个人形嘅粒槽，系张开四肢嘅样，似乎系个行刑嘅地方。连心日久杀人又太多，被积血所浸，石槽里头已经变为咗暗红色，睇下都觉得残忍啊！我连问咗两次，杨雪莉咁先回过神嚟，佢面色忧郁，深吸咗几啖气，冇讲嘢，指住嗰啲石板示意用我自己睇下。我虽然对呢啲古老神秘仪式唔系好熟悉，但依度嘅壁刻非常直观，竟然连我都可以睇出个八九不离十，只系睇咗几眼啫，亦都觉得呼吸开始变得困难啦。我指住人形石槽问杨雪莉啦：呢度嘅意思系咪指要举行仪式，至少需要杀死一个生人作为牺牲品？冇呢个牺牲者，我哋边个都咪使旨意出翻去呢？我同杨雪莉响人形行刑坑边睇紧四周围记载嘅仪式场景，越睇越觉得触目惊心。呢啲古老嘅雕刻图案虽然构图简单，但系带俾人心理上嘅冲击，却丝毫唔亚于亲眼睇到有活生生嘅人响面前被生剥活剐，壁画中嘅一笔一画都系鲜血淋漓啊！但系比杀人仪式壁画更为残酷无情嘅，系我哋必须要面对嘅现实。铁一般嘅规则冇任何变通嘅余地， 想举行鬼洞仪式，就至少需要一个人作为牺牲者。冇牺牲者嘅灵魂，就好似冇空气，蜡烛就唔能够燃烧咁。壁画中线条简单嘅人形，可以清楚咁区别出祭品同祭司。整个祭祀蛇龟嘅过程都由两名祭司完成。佢哋身着仪服，头戴面罩，先将一个奴隶固定喺墙壁上，用利器从头开始剥低奴隶嘅皮，趁奴隶仲未彻底死亡嘅时候，再将佢放置于地面嗰个行刑嘅石槽中杀死。随后一名祭司抱住已死嘅祭品，进入到祭坛有两个水池嘅地方，嗰度先至系祭祀蛇骨嘅主要场所。无论要进行乜嘢方式嘅仪式，都要将死者同凤凰胆同时沉入分别对应嘅两个水池里头。咁似乎系为咗维持某种力量嘅平衡。杀人仪式嘅场面太过残酷，我睇咗两次，觉得全身都好唔自在，似乎个鼻里头闻到嘅都系好浓嘅血腥恶臭，心里头感到又反胃又恐怖。我问杨雪莉，除此之外有冇其他途径？如果讲系为咗活命，要自相残杀，唔管从道义上嚟讲，又或者系从良心上嚟考虑，都冇办法接受嘅。将枪口对准自己嘅战友，咁即使系侥幸活咗落嚟啊，亦必定会落入万劫不复嘅境地。能够摆脱鬼洞嘅诅咒，但系永远都摆脱唔到自己良心嘅诅咒啊！杨雪莉显然亦产生咗极重嘅心理负担，我安慰佢讲啦：目前呢仲未算系死局嘅，我哋再谂下其他嘅办法啦，一定有办法嘅。我嘴上边虽然系咁讲，但系其实心里头完全冇底。我只系想暂时逃避呢个咁残酷嘅问题，拖得一时系一时啦。举行剥皮杀人仪式嘅石槽同墙壁，令人唔想再多睇。我哋翻到有两个水池嘅大厅，只见阿香正坐喺明叔身边，揿住自己只断手喺度抽泣。明叔双目无神，垂住头挨住墙坐。而肥仔就踎喺地下，正喺度睇紧嗰只古怪嘅水晶钵。佢见我同杨雪莉翻嚟，即刻招呼我哋过去一齐睇呢个透明嘅水晶钵。我入嚟嘅时候已经见到，但系并冇引起我嘅注意。依家似乎有啲古怪啊！于是我行前一睇，奇怪咁讲啦：呢个有啲似系个计时之类嘅嘢噃。水晶钵嘅钵体好似系个小好嘅水缸咁，上面同玉山嘅山体相连，不过咧系浑然一体嘅，睇唔出接口响边度。唔知从几时开始，一缕细细嘅暗青色水晶沙从上面漏咗落嚟，钵底已经积咗满满嘅一层。我顺住流出嚟嘅水晶沙嘅地方向上睇。同山体嘅接口处有一个黑色嘅恶鬼壁画，面目模糊便认唔清，但我就觉得十分似系隧道里头个大天黑激雷山啦。呢只正喺度不停注入流沙嘅水晶钵，系唔系一个古老嘅计时器呢？佢莫名其妙咁摆喺呢度，又有咩作用呢？咁我就下次继续讲。